急着狂妄的一股冲动，无垠的大地啊，种不出一个梦，只看到那无数的饥饿的孩子和绝望点动。传说，你的梦不梦，疯不疯，还有没有当初浪漫温柔？谁愿意和我一起写一个传说？就算谁能消灭了我，却夺不走我们做梦的自由。出现在后，失业的老人在弹着伴奏，谁露宿在街头，谁却住在皇宫，纸地上写满了梦想，我决定要用这一生背诵。自由。